有的青春洋溢。 我叫于怀，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于怀啊。 有的成熟动人。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有的恢宏大气。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有的扑朔迷离。 我还有机会吗？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李雷。 你是我见过 用五脉招摇撞骗的人里吧， 混得最差的。 这不叫骗，这叫局。 你懂什么是古董吗？ 这古董这件事你不一定有我擅长。 由雷佳音、李现、辛芷蕾领衔主演，葛优特别主演的电影《古董局中局》上周五正式上映。影片改编自马伯庸的同名小说，聚焦于上世纪90年代低调而神秘的古董圈，由一件牵扯三代人的佛头谜案，引出了环环相扣的古董局中局，又将千人千面有情有义的江湖传说娓娓道来。那么电影《古董局中局》与原著小说相比有哪些不同之处呢？贯穿全片的武则天明堂佛头是否真有其物呢？对于业内人士来说，什么样的文学作品更适合影视化改编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聊一聊《古董局中局》背后的故事。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先来介绍一下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博奇天卷的编辑李奇章。哎，李奇章你好。 哎，您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另外呢是影评人张芳，张芳你好。 大家好，主持人好。 古董局中局现在正在上映的这部电影是根据这个马伯庸的同名小说所改编的啊，而且呢这部电影呢现在上映也没有多久。二位有没有去影院看这部电影？不知道二位对这部电影现在这个评价如何哈？通过二位的了解啊，二位觉得电影当中的这个故事啊，和小说当中的故事的这个改动到底大不大啊？二位谁能跟大家介绍一下？ 电影我是去看了它，而且还是看的首映礼，所以说我是应该说是最先看到这部电影的观众。我就站在观众的视角，我来看这部电影，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很标准的娱乐商业电影模板。 怎么讲？ 说白了就是该让你笑的地儿，你一定你能笑出来。该让你哭的地儿你能哭出来，该紧张的地方所有的节奏氛围做的都非常出色。如果以一个商业电影的剧本模板上来看，我觉得是无可挑剔的。你要说就是原著和电影有没有改动，这个肯定是有改动的，就是大的故事框架没有变，但是细节我觉得只要是原著小说影视化都是要改的。小说和剧本这本身就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你这种的艺术形式的转变必定是会要求在内容上它会有一些改动的。因为创作小说它是作者的主观世界，在作者的主观世界里它可以无限的铺垫啊、埋梗啊、解读啊，但是剧本它是有它标准的剧作法的，你在这个时间段这个环节这个扣必须你要透露这样的信息。所以说当原著变成剧本的时候取舍，这个真的是我觉得这是太正常不过的。 对， 举个简单的小例子啊，比如说原著中男主许愿的这个鉴宝能力，他是通过祖上留下的一些秘技啊，然后他慢慢的学会，他有一个很明显的成长过程。但在电影中你要是过分的铺垫这个成长过程，势必会让这个节奏拖下来。 对， 所以说电影中的这个男主的鉴宝能力，我们所看到的感觉他就像是一种天赋一样，我是与生俱来的，我有这种血统血脉，我能把这个鉴定。虽然他的成长的过程 观众可能体会不到，但是就整个商业电影剧作模式的节奏来说，它是能够带动起观众的情绪的，能让观众最快最直接用简单粗暴的方式捕捉到这个信息。 嗯，对。那我想问一下李其章哈，您作为编辑，您觉得这部电影它的改编，啊，包括和这种原著小说啊，它的这样的一个作者想表达出的这种内在的精神啊，您觉得又是不是契合的？电影本身改动又是不是很大？ 我是在周五的时候去看了一下这个电影， 嗯， 整体给人的感觉还是很不错的，是一个很棒的商业片。 嗯， 啊，马老师的那个说法呢是叫夺宝类型片，然后剧情上像一开头雷佳音去做那个飞熊柳金印的那个鉴定， 嗯， 用两个棉线去做那么一个鉴定，很精彩啊，整个这一个小的这个场景就把背景身世他的鉴定能力就做了一个很好的交代。 嗯， 啊，这种东西是电影里面比较独有的，可能书里面呢它会有设定不一样的情节，比如说它可能是以一个古玩市场潘家园里面各自找一两件东西做一个小的赌局来看他的能力，这其实也是呼应这个书本身的一个大节嘛，也是为了佛头去做这么个事，其实有点呼应的。但是电影可能就像刚才那个张老师说的，没有那么多手段去展现这些小细节，它就需要更精彩更刺激的东西去让观众迅速进入剧情，所以说改变还是挺大的，但是它内核基本上还是在，比如说它这个五脉里面有些什么是他们都比较认定的一个基准线是什么，不同的人在这一个场景里面不同的动作不同的行为不同的话语可能会体现人性的不同。 嗯， 其实里面有句话叫做见古易见人难，它的内核其实是有这么一个东西在传递。 对， 然后我印象最深的是两个，其中一个是那个沈爷的拍卖会上，两人在会场外去做这么一个逃欢货，本意上我们开始看的时候就会觉得他们就是为了换一些钱来进去买那个铜镜 啊，刚开始我也这么想的， 后来发现其实不是唯一目的，他可能更多元的东西，哪怕我就说为这个事吸引你注意力或者我就破你这个局也是他的一个东西，所以他像这样的小的反转非常多，我觉得编剧改编的时候这些小细节做得非常好。 嗯， 还有一个是一个人物很厉害，就是那个郑国渠，阿如那演的那个就非常出彩，马老师就觉得这个人邪好像邪到骨子里，他不是演出来的。 对， 很到位啊， 很到位。 对，而且这个人他如何讲这个笑跟他奶奶有些交集，奶奶有些标准化的一些模式化的那种台词也很有意思。 嗯， 然后包括后面好几次的那种反转在模式内又让你觉得很意外。 嗯， 就这种东西很有意思。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刚才也咱们聊了这么多和电影相关的哈，因为毕竟呢古董局中局这部电影是根据马伯庸的同名的小说改编的，而且这小说一共有四部，那这部电影呢改编的是其中的第一部啊，就是讲的是佛头奇案这一部哈。那这一部小说啊其实并不是一个刚刚出版的小说了，其实它已经出版了有差不多8-9年的时间了哈。二位哈又是在什么时候了解到马伯庸的这个古董局中局这一套作品啊，包括这个佛头奇案这部小说的，二位谁跟大家来说一说呢？ 我是去年清华举办了一个活动，当时我和马老师一起去参加那个圆桌派，去年正好赶上是马老师的长安十二时辰大火，当时在圆桌派上他也说是那个自从这个剧播出之后，感觉就是所有的业务联系他的人呢、瞬间是就多了起来，说他已经连创作小说的时间都给他压榨了，说也是为名声所累。当时我们这个圆桌派结束之后，马老师就送了我一套他的这个古董局中局的签名书。 就四本是吗？ 对，然后回家我就看了。其实我之前一直就是马老师的书迷，我是因为喜欢三国，所以说最早是从那个马老师的《风起陇西》开始入坑的。入坑之后，然后《长安十二时辰》的原著和剧我都看了。我觉得这个马老师小说的特点就是在虚构的故事中去展现真实的历史气质。在小人物身上展现庞大的历史格局。比如《十二时辰》里面的张小敬这个人物，虽然说我们从一些当时的文人笔记中 记载过这个人物，但都是一句话啊，这个只能说是算他的原型。但是这部小说里面的张小静可以说是个纯虚构人物， 嗯 啊，但是这个剧所展现出来的当时大唐长安的环境啊、衣食住行啊，这个都是真实的。 嗯， 再比如说我们古董局中局这个许愿，他的这个祖孙三代的背景啊，包括五脉、啊、也都是虚构的。但整部小说包括电影所给我们展现出来那种厚重的文化质感，这个是真实的。我当时参加那个水影室的时候，他们的制片人在水影里上就说只要这部电影里面的说是真的古董，那个道具它就是真的古董。 哦，是这样的 啊。对 对， 电影里面展现出了那么多的古董都是真的。 对对，那么多古董只要就是在电影情节里面说的是个真的，那这个道具 就是真 的。对对对对，如果是假的那又是个假，那又是不说了。 哦， 所以我觉得一部电影能以这种严谨的态度去来做，起码这是一个拍出好作品的一个基础吧。 对对对。哎，那李其章啊，您作为这个编辑哈，您又是什么时候知道这个小说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古董局中局第一版不是在搏击天卷出的， 对， 比较早，12年出的。 嗯， 我是在2013-2014年左右看的，但那时候断断续续看，也没有看太完整，也是近两年就剪一剪，这样就陆续也看看。然后近期我又开始又重新看了 啊。哎，那您最初看的时候啊、 嗯、 这个小说给您的印象是个怎样的一部小说？ 就一个字，就爽吧。 嗯， 就特别爽。它的反转、它的脑洞啊，就都特别多特别大。我是感觉马老师的功底非常强，他有些专业词他可能也不知道，但他会去找一些专业人士去聊，去查资料，包括我们后面了解其他写作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像他写2015年15日的时候，他其实查名词查了很多，包括找专家聊，他为写2015年15日出了个副产品，叫做显微镜下的大明。 哦， 目前这个书的那故事也在拍摄制作中嘛。 嗯， 然后他就是功底到这种程度的话，他很难不出一些好东西，他很容易做链接。比如说刚才说的张老师说的一句话，可能衍生个故事，2015年15日只有40个字在历史上， 哦， 但是变成一个50-60万字的一个作品。 嗯， 就是非常见功底的。他会有一些特别的设计，比如说像静安寺是马伯庸独创的、以前根本没有这个称呼。还像曹云里面一些黑话、不良人啊什么的，这种好像他自己创的，就非常烧脑，而且他整个做起来也不会很拖沓，所以归结还是那个字，比较爽。 对，因为他的整个的节奏比较快、 对，比较快、 而且呢信息非常的密集。 对 啊，我在看古董局中局这个书的时候，刚开始看的时候还没去看电影呢。有些词儿啊，我还在想，哎，我要不要去百度先去看一下、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要了解一下，因为信息量太大了。 对对对。 而且呢它会引着你一直看下去，你总会想啊后面是怎么样子啊、你就放不下、是有一种这样的感觉。 对。 哎，那您刚才也提到了哈，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古董局中局并不是搏击天卷来出的哈、那后来又是因为一个怎样的一个机缘，这个相关的权利到了搏击天卷这边啊，由搏击天卷出了这个古董局中局的整个的四部呢？ 我们最早跟进马伯庸的书是在2012年，那时候就是他已经在出古董局中局了。我们是2015年正式接触他的第一部作品，那个作品叫《龙与地下铁》。后来就有了《三国机密》的再版，就慢慢这样接触进来的。然后到2016年是签了一个原创，叫《长安十二时辰》。 哦，那个是搏击天卷签下来的、 就第二轮就爆火了就。然后目前呢我们是一共有10个品种，而且很多作品都在影视化中。 那也就是当时古董局中局之前的这样的出版公司合同到期了之后、然后就由搏击天卷来出了。 对，就是因为前期的早期尝试让他感觉很满意，就像龙与地下铁啊、三国机密这些，所以他就愿意把后面的合作优先放过来我们来选择。 另外呢就是古董局中局书中啊，刚才也提到了哈，其实有大量的这样鉴宝的知识，有大量的涉及到古董的这样的知识，像这些编辑我们在编的时候是不是也需要去查一下？ 就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他的图书分为两大类啊，一个是社科类，一个是小说类。如果是社科类，像显微镜下的大明，我们需要严格查各种文献资料，他引用了哪里，这个原文是什么样的，他怎么解释的，需要原封不动的保持原位。如果是小说，我之前也提到他小说里面会涉及什么，像静安寺这种的，他原创的、 对， 原本没有他怎么查呢，没法查。所以这个小说的文案编辑会尊重这种设定，只要他是合乎逻辑的，是没有太多问题的，就不要轻易的去改变他、要尊重原著。我们要改的就是常识的部分。 如果这个常识出问题了，肯定要改一下。 因为有的时候啊，像这种鉴古鉴宝、啊，它可能会有一些专门的称谓啊、或者它可能会有一些规则啊、或者会有一些行内的圈内人的一些话，像这些我们作为编辑是不是也需要去确认一下？ 这个当然，因为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马老师本人他会去考证这些东西，有些材料证据方面的东西马老师在提供文稿的时候已经给过我们了，这个可能通过哪个专家问过他，可能就这么描述的，这个通过哪个行业内比较资深的收藏家问过，这个可能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小故事在里头，我来衍生做一些改编以后放到我的故事里面，有很多工作是马老师在前面已经做完了。 那我们这回在再版的时候主要编辑做的工作是一些什么呢？ 就是有一些设定上可能有没有微调，或者是前面后面这些辅文需不需要再加一些，给大家一些阅读上的提示。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因为电影《古董局中局》当中呢是涉及到的小说的第一部嘛，刚才也跟大家说了哈，那么这里非常重要的一个故事就是贯穿了这部小说的整个前后，就是武则天那个明堂的那个佛头。其实武则天这个明堂，当时我刚看到的时候就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我印象当中在这个狄仁杰之通天帝国里面其实也提到了武则天的明堂啊，但是他没有提到那个佛头哈 啊那么到底有没有这个佛头的存在，这个玉制的佛头啊，是不是明堂里真的供奉了这样的一个佛头，那么佛头的这个容貌是不是也真的像龙门石窟的卢舍那大佛一样是按照武则天的这个容貌来雕刻出来的，这个历史上是不是真的有这样一个物事存在？ 我觉得这个就是马老师小说的一个很显著的特点，就比如这个武则天明堂佛头它是三个要素，首先武则天是真的 啊，对 啊，这个是历史上的女皇，真的，明堂是真的， 是真的 啊， 没错， 明堂是真的，但这玉佛头呢，我说的是未必是真的，三个串联在一起，就是它可以真也可以假，这个就是值得玩味的地方，因为首先我们回到历史，武则天当年的确是在洛阳修建了明堂，但她这个明堂的作用是作为祭祀。但他这个祭祀不是宗教式的祭祀，他是皇族的祭祀，应该不会涉及这种佛像之类的东西，另外他还作为一个外交场所，就是会见一些外国使节啊，然后大臣呢、会在这里，所以说我觉得你说明堂里面有没有可能性有这个佛头啊？我觉得可能性不大，但是呢、其实明堂当时武则天在洛阳修建了两座特别大的建筑，一座是明堂，明堂旁边特别近的还有一座天堂那个天堂据史料记载换算成现在应该有将近314米的这样的高度，可以说算是中国古代最高的一个建筑了。 真的存在吗？ 对对对对，这个天堂是武则天用来礼佛的，它的原型其实就是刚才您说那个通天帝国里面那个浮屠塔，所以古董局中局这个佛头原型很有可能就是这个洛阳天堂里面的玉佛头， 这是只是我们后人的这样的一种推测哈。因为武则天当时登基了之后呢，改国号为周，定都是洛阳，不是长安，他又把洛阳更名为神都，是吧？那么这个呢，包括在小说当中哈，也有这样的设计。那我不知道这个我们的编辑哈，就问一下这个李希章哈，咱们在这个做编辑的时候。要么就或者出于好奇啊，或者是出于我们编辑的职责，有没有问过马伯庸哈，这个佛头到底是不是真的存在，有没有这个啊，当时你是怎么想的？ 有过探讨，但是这个其实不会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其实我们也去查过一下，当时有一个史料这么说的，说曾经有人挖掘那个可能的遗址嘛，明堂和天堂那个遗址，它的地基有15米之深，确实有这么一个可能的建筑在上头，像之前那个张老师说可能有300多米嘛，因为它有15米深的地基，那一定身上可以推测一下 对 到底有多高， 上面 很高的， 对，然后之前也说明堂和天堂确实两个功能会不一样，明堂以前叫万象神宫，它外交的功能会多一点，天堂还有一个称呼叫通天宫，可能就像张老师说的 通天浮屠， 对，对礼佛呀、或者什么有这个，所以它是把一些 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东西跟自己的虚构的想象做了一个可能性的探索。 那您觉得哈，就是因为像这种探宝类的这样的现在的小说哈， 嗯， 其实也不仅是马伯庸一个人在写， 嗯， 对吧， 嗯， 其他的作家他也写过， 嗯， 包括一些涉及到历史类的这样的小说啊， 嗯嗯， 我们抛开纯文学的历史小说先不说哈， 嗯， 就是这种历史类的带有一定的这种推理性质的悬疑性质的这样的， 嗯嗯， 又不是完全架空的历史小说也有很多作者在写， 嗯， 那您觉得马伯庸的这样的小说以古董局中局为例，它的特点在于哪里啊？为什么它就如此吸引读者去阅读？ 我是自己分析有三个因素非常重要， 嗯， 第一是我们对那个遥远的年代比较好奇，第二个是它是一个悬疑类型，一般像市面上悬疑类型一般会有一个比较稳的基本量，它会容易说有爆的可能。第三个就是特殊身份，马伯庸写人物会抓小人物的一些东西去写，历史上可能有只言片语的记载，但是我通过我的一些想象和合理的构造， 嗯， 给他一个新的身份新的故事。像之前那个长安十二时辰里面张小静其实也有记录，但是只有一句话，就是他把杨国忠给射下马来了，仅有一句话而已，但后面那些事全是他自己想的。 这个都是从这个设定上来讲的哈， 嗯， 那您觉得他的这个整个的文字 嗯， 包括节奏， 嗯， 包括悬念的这样一个一点点的抽丝剥茧的推进哈， 嗯， 您觉得他的特点又在于哪里？ 从这个悬念上说，我觉得马老师在写悬疑类文的一个很大特点就是他的反转永远是让你想不到下面会有什么，你可能会有很多种可能性，但他可能会挑出你很多种可能性之外另一种可能性。再一个，他写的时候他会很注意画面感，他用一些细节去铺陈以后让你好像置身于这个场景里面。就很多人会描述马鞍老师的那个两京十五日，就会说好像在看一个电影剧本，你看到这个文字描述已经在想象那个画面会怎么样了。 嗯嗯， 这是他一个比较强的一个特点吧， 就是读者在读这个文字的时候， 嗯， 其实脑子当中就会形成一个这样的画面。 对， 另外呢，就是我想问一下张芳哈，您从专门的这个专业的影评人和这种影视业内的人士的角度，您觉得就是像这样的人气比较旺的这样的小说哈，其实它改编成电影难度还是挺大的，因为很多人其实对它的故事已经比较熟悉了，读过小说，而且呢像古董局中局这样的一个概念，这样一个 IP 呢，它之前也有电视剧，而且夏雨之前演的许愿还是挺成功的，还挺受网友认可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再改编成电影，是不是这种难度就会格外的大？ 小说影视化有利的地方就是它有天然的受众，好吧，小说读者可能就会直接转化成为影视观众， 嗯， 不利的地方就是大家都有先入为主的这种概念，小说的想象它是无限的，这个人物他长什么样啊，什么状态啊，哎，这个选择权在我，我想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嗯， 但你影视化之后里面，哎，它变成一个具象的画面了，哎，这样就很容易就是出来的具象的东西和我想象的东西它是有差别的，所以说就会产生争议。 嗯， 这个我觉得是算是有利有弊吧。 嗯， 那我觉得马伯庸的小说他为什么他能影视化成功，可能他核心他重点他就是不管是小说也好还是影视作品也好，他的爽点强矛盾，这是他最集中的地方。这种东西你不管人物可能方面多多少少有些小差错，但只要能满足观众这个爽点的要求，观众还是会买这个单的。 不过有这样一个问题啊， 嗯， 就是如果大家都读过原著的话， 嗯， 也知道这个人物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 嗯， 是吧， 嗯嗯， 他到底是个正面角色还是一个反面角色，大概这个剧情走向是怎样的，大家都读过了， 嗯， 那作为电影的创作者编剧导演来讲， 嗯， 那岂不是他就会面临一个很大的挑战，如果我完全遵循的话就没有意思了。那如果说我要改编的话，完全按照我自己的想法来，大家要不买账，这是不是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有是有，这个就涉及到算是二度创作的问题。一度创作是那个小说作者本身，二度创作其实是编剧。但作为导演是来说啊，他的三度创作，他更多的扮演的角色，他不是编故事的人，他是讲故事的人。 嗯， 有些东西你同样的故事，你换不同人来讲。作为听众观众来说，他的爽感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就是其实有时候这个原型故事它的好坏必然是影响影视作品的一个基础，但讲故事那个人他能跟你讲成什么样，用一种什么方式去讲，这个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有些观众读者他即便他看过原著小说，但是他能在这个导演的三度创作中又听到一个不一样的讲述方式，这对读者和观众来说也是一个满足。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刚才我们的编辑哈李其章也提到哈，就是马伯庸的很多作品我们也在陆续的影视化，但那您觉得为什么他的作品在影视化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上就会比较高呢？ 我觉得有两个比较重要的因素吧。一个是他前面有成功的作品，第二个是他是一个很稳定的类型创作者，就是人家会摸着你这个脉络觉得你这个类型是可以去再次成功的，所以他后面就会不断有人进来说我们谈新的合作。 但是总会有第一次嘛，想问一下张芳，您从电影人的角度，就是比如说什么样的文学作品比较适合能够把它影视化啊？什么样的文学作品影视化的成功的可能性就会更高一些啊？一般我们作为电影人来讲会怎么去考虑？ 我觉得还先回到马老师这个作者这个人上啊，我觉得马老师首先他是一个很懂得商业化的作者。如今小说想要商业化最大最好的渠道其实就是影视化。我觉得马老师可能他的小说在动笔那一刻就已经是为影视化做准备了，所以说你看他的小说有极强的画面感和极强的矛盾冲突，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商业电影剧本最需要的东西。而且他的作品都很有噱头，就是你把他洋洋洒洒几十万字可以总结成一句话说出来之后，那一句话他就能够瞬间吸引到你。比如说《长安十二时辰》，他讲的是一天的事儿，当你听到这个你就特别想去看。 对， 古董局中局他是满足了古董是对大众的一个猎奇感。他的这个猎奇感其实和前一年流行的盗墓小说是很像的， 是， 但盗墓是很敏感的，你包括现在盗墓小说影视化特别难，既然盗墓敏感那咱就不说换个说法说古董，我觉得这个就是马伯庸非常聪明的地方。另外就是历史本身是个晦涩难懂的东西，马老师他会用他擅长的幽默也好，探险也好，悬疑也好，把这个历史给它包装起来，包装起来让当下的大众都能接受。你从他的小说中从古能够看到今，也可以从现实中看到他小说里面的东西。比如说他长安十二时里面最典型那个答案读数，他借鉴的其实就是当下这个大数据的概念。也正是因为这个概念，去年清华的大数据研究学院所以说找他是去做那个 是这样的。 对，所以说就是他的作品中你能看到现在的，我们在现代的一些东西大家是流行的概念，他也会把它巧妙的移植到他的作品当中。这种的话就是他把历史的门槛是降低了，娱乐性又给 提高了 提高了，但核心的干货它要是有的，这种东西大家谁能不喜欢呢？ 那我们推而广之一些，那您觉得从我们这种影视制作人导演或者制片人的角度，是不是就是对于您说的具有这样特征的作品就会更加的感兴趣？ 作为一个影视工作者，看到一个小说觉得能不能影视化，最简单的直观可能就和普通读者一样，就是我看的时候脑子里有没有鲜活的画面，就是我自己先作为导演在我的脑子里已经在读小说的时候把这部电影就是已经拍出来了。如果是能够有这样的感觉，说明这是一个可以是改编的东西。第二是看他的，因为这个剧本简单来说总结一句话就是制造矛盾，永远的制造矛盾，然后让男主去解决这个矛盾。这样的话我们就会看到他这个故事线这个矛盾线是否明确是否顺畅另外也就会考虑是否符合当下的市场。如果他要是都符合的话，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可以改编成影视的一个小说作品。 对。那《搏击天卷》在这个和马伯庸来签相关的这个合同的时候哈，是不是一般情况之下也一块把这种影视改编的一块签了呢？ 马老师是个例外，他的所有权益全是分开的，图书就是图书，影视就是影视，还有话剧就是话剧，全是分开的， 所以我们就是前期可以谈，但是到底这个合同怎么形成，合作到什么层面，结果会很不一样。 就是因为搏击天卷旗下有很多很好的一些签约的作者哈，除了马伯庸之外，比如像张嘉佳的很多作品也非常的好。那么我们在这个除了把他的这样的一个文字的小说啊进行很好的营销之外，那么其他的周边的可以衍生出来的东西是不是也会考虑到？ 也会考虑到，像您说的那位作家张嘉佳考虑过那个文创的产品，去做了一个旅行包，因为当时有个天堂旅行团嘛。 哦哦， 对，有个这样的尝试，包括像马老师这个也是我没有考虑过，像在两京十五日的时候我没有考虑过，因为他那个故事是沿着大运河嘛，大运河相关的，比如说这个路线图能不能做一个长的鼠标垫什么的，也做过一些尝试，但是还不能算一个严格的产品，只能算是尝试。 那么现在呢，其实根据这样的一个小说可以衍生出很多产品，比如说像刚才也提到了哈，古董局中局它现在有电影还有电视剧，两京十五日我记得印象当中好像还有话剧， 对，就舞台剧， 舞台剧是吧， 先出了舞台剧， 它有各种各种衍生的东西哈。那么像这样的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小说的文本，那么它在这个全方位开花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考虑营销的时候是不是也会考虑到这个问题？ 一定会考虑到，我们会结合马老师开发的一个进度和程度去做一些匹配，因为我们的主项还是图书相关内容产业嘛，本质上还是纸书、电子书、有声书、知识付费或者像刚才说的微文创这种的形态，其他的我们是参与型而不是主导型，所以说我们是更多的在其他方面是配合匹配了马老师的这个开发进程。 哎，问一下张芳哈，就是现在因为像这种通过一个小说改编成各种不同形式的这种艺术门类的这样的 IP 也很多哈，哎，那么您对现在这样的一种状况您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 我觉得一个成熟优秀的小说 IP 它必定是要经得起这种多角度的开发运营的考验。换个概念是来说，你的小说如果只能当做小说，那就证明你不够优秀啊！如果你的小说可以做成不同的艺术形式呈现出来，这才是对作者本身的一个证明。首先肯有人投资将你的小说变成不同的艺术形式，这就是本身是对作者来说是他的商业价值的体现啊！另外你通过不同的艺术形式又可以扩大你的受众，吸引的受众多了，大家爱讨论你了，分析你了，这样才能将你的艺术价值最大化。其实有句话就是说，是不怕有人骂，就怕没人讨论。 对对对， 是吧？我觉得最基本的，作为一个艺术创作者，他创造的东西成功的标准起码就是让大家知道有这个东西，然后才涉及到这个东西的好坏，是吧？你连大家知道都不知道，那你等于算连这个门槛都没入啊，所以说我觉得就这个小说的多角度开发，我觉得就是既能证明一个作者的商业价值，然后又能证明他的艺术价值，而且对于创作者本身是来说，他的开发的形式越多，本身对作者个人从商业方面也是一种很好的回报，所以说都能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它是一个商业读者和作者本身三方共赢的一个事，所以说我是很支持这样的形式的。 好，那么今天呢有关古董局中局这部小说的相关的问题，还有古董局中局所改编的这部电影哈，还有有关涉及到这种文学作品影视化的相关的话题，我们就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共同聊了这样的内容，谢谢二位。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主持人李雷代表编辑张雅娇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另外呢，欢迎大家关注编辑部的故事的官方微博账号随时读书，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朋友们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